通过我们北京评剧之友大赛，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优秀的票友能够涌现出来，能够在我们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。好，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这个成绩单还没有上来，我们接下来请出的是五号选手那这位选手呢来自天津，他的名字叫何青，为我们带来的是杨三姐告状选段一见哥哥。 何青的精彩的演唱，何青的演唱不但是声音节奏感情都非常好，而且特别富于激情。我刚才又差点忘了自己报幕的任务，在旁边听得有点入迷了。

公，把兵卒赶赶，为臣我这个马革虎，哗啦来人群的里，兵翻往南国。